感情说穿了，一人挣脱的，一人去见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。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着你弹光圈和他的照片，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也好，听听你哭诉，你说难过总比分手更好。 我说几多的女主角也受过煎熬， 情况坏到 他也许做 到，你信任来年一日他答应做到， 似你的无从劝告，宁愿牺牲都不愿却步。 对你好，无人稀罕我好，无人欣赏我好。原来你习惯他一度，从来没有爱我。看得清楚，我知道不必得到，不妨陪衬，但愿为你好。 他从来都比你差，仍然死心爱他。谁头再度听他？未知道好人，恕我未能做到。 你当我是知己，我看得到；我当你是一生前途。 几次也是沉迷盲目控制不到，怎么好都等不到， 怎去做？无人珍惜我好，无人喜欢我好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了线头客栈的时间啦、嗯！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，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， 我是最美的貂蝉。 哎，开春了， 对， 采访一下貂蝉。 嗯， 春天，你觉得在北京生活给你这个改变最大的是什么？ 春天这个柳树毛比较多。 哎，我也想说这个，因为这两天这个也是锻炼身体嘛。 嗯、 上下班的时候呀，我就骑那个共享单车。 嗯， 昨天感觉还好，今天一出门啊，哎呦喂，没戴口罩， 不行了。 骑这个小单车，因为今天的风还真的是蛮大的。 嗯， 顶风骑车不说。这个满树的这个柳絮啊，就满天飞，这个眼睛里面，动不动又钻鼻孔里面了，要不就是一呼气就嘴巴里面，哎呀，确实是蛮烦的哈。这个，但是虽然说咱们春天带来的苦恼有，烦恼有，也有很多正能量的积极的东西。 没错， 比如说今天你看天气很好，哎，这个这两天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，空气特别的新鲜， 确实 蓝天白云的，哎呦，我觉得太舒服了，这才应该是北京最原来的面貌吧，就是很真的空气非常的好，大家那个开车走在路上的话，都可以摇下车窗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因为这两天风力还是蛮大的，所以把霾都给吹散了。然后同时呢，这个温度也是持续的上升了，你看这两天最高温度都达到了20度，虽然说昨天和今天有一点点阴天哈，但是温度还是可以的。当然了，你看这个清明咱们也已经过去了，也是正式的开启了，你看4月份和5月份踏青季，对吧，你看踏青的时候年轻人可能喜欢看看景儿，拍两张照片儿。你看我妈吧，她就喜欢什么呀？挖野菜。 其实说到野菜哈， 我小时候有跟我姥姥去挖过。 嗯，挖的什么野菜啊？ 有那个叫婆婆丁的，有人知道吗？ 啊、对对对， 哎， 那个东西治高血压特别好。 对，而且还什么败火呀、去火呀等等的。 对对，你看这个，咱们如果说家里有高血压的亲人的朋友哈，都可以去挖一点这个婆婆丁，然后回来用煮水儿。直接放到水里面去煮，喝这个婆婆丁煮出来的水，对这个降脂降血压有着很好的一个功效。 嗯，没错。 当然其实野菜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当然它肯定没有农药，对不对？这也是最受欢迎的原因，是纯天然在自然的环境当中生长的。但是我们挖野菜的时候也要注意了，你看这个我就喜欢可能把杂草当野菜挖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，就是来和您聊一聊开春怎么挖野菜。 你挖过什么野菜？ 哎，你挖回来这个野菜之后呢，你都怎么做了？ 对，怎么吃了？ 哎，一说到这儿哈，真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侃侃而谈，停都停不下来。你像我这一瞬间脑子里面就浮现出好多种野菜，还有好多种野菜的做法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这个互动这样的一个话题，互动方法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着挖野菜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关注仙偷客栈，找到今天的这一篇推送，在历史消息里面啊，今天这一篇推送拉到最下有写留言。哎，咱们在这个文章里面留言板去进行留言，然后这个来赢取我们的互动奖品，奖品就是随身携带的小火锅。 对，没错， 火锅和野菜更配哦。好了，我们在公众账号上等着您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的身边。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奥迪联系政策取消了，这可怎么办？ 别慌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，让免息不退场，祝您从容购奥迪。电话83790100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400654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654068。 好音乐959，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带着十里春风，满眼桃花，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，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。四月，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。今天是4月11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，我是好音乐959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不算什么，爱错就爱错，早点认错，早一点解脱。我寂寞寂寞就好，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，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，想到快疯掉，死不了就还好。我寂寞寂寞就 OK， 这一时间北京时间的17:24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。我们对依然在继续。 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。 我是最美的貂蝉。 今天仙偷客栈呢，和大家聊一个关于春天挖野菜这样的一个话题。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野菜呢？我先来说我哈。我最喜欢的，你像刚才貂蝉提到了一个野菜的名字叫婆婆丁。这个我觉得啊，它有点苦了。 对，确实这个野菜特别苦。 嗯，然后因为你看这个，我爸他是高血压， 嗯， 所以在我们家呢，你像我妈呀或者我姥姥啊什么，就经常喜欢去挖这个婆婆丁回来煮水儿， 嗯， 煮出来之后给我爸喝，那确实有这个降脂降压这样的一个功效。 嗯， 有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喝一点，哎呦，不如喝中药。 哎、因为我是东北人嘛、嗯，我们那边都直接洗干净了蘸酱吃。 哎，对，这也是一种吃法。 嗯、生吃、嗯，对。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什么？我不喜欢吃苦的， 嗯、 我喜欢吃甜的。好好调查、嗯，你知道什么野菜是甜的吗？ 甜的， 嗯、 山葡萄吗？ 山葡萄是野菜吗？那香蕉还是甜的呢？ 没有，山葡萄因为野葡萄嘛，嗯、很小的那种葡萄类，也是属于野生的葡萄，野葡萄。 那这是野菜吗？ 这个 是野水果。 但它是甜的呀。 咱们俩聊天已经不在一个线上了、 嗯。因为我所知道野菜包括婆婆丁啊，嗯、包括这个芥菜、嗯、是荠菜还是芥？ 荠菜 、哎，还有这个蕨菜， 嗯， 都不是甜的呀。 错， 嗯， 荠菜是甜的。 哎，是吗？ 对，你看你是不是没有生吃过荠菜？ 哎，我没有吃过荠菜下的包子。 哎，荠菜甜在哪儿呢？它的菜叶不是甜的，但是它的那个根儿。荠菜根是甜的，甜丝丝的那种感觉。 哦、嗯，是吗？ 对，所以说如果你是直接把荠菜洗干净了蘸酱吃的话，你就能尝出来了。然后现在甚至很多，你像这个我们家如果说在家吃火锅的话，有这个野菜的话，你像有荠菜，就喜欢用荠菜涮点火锅，涮出来之后你能吃到它其实也是甜的。嗯，然后那个刚才我说到我喜欢吃这个甜的哈，除了这个荠菜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野菜的也是甜的口感，或者说有什么其他不同的口感哈，您喜欢吃的，您喜欢有不同的做法的，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。那么咱们的互动方式呢，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。 嗯， 哎，今天的留言方式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，平时呢咱们直接在后台给我们进行的留言只有我和貂蝉能看到， 嗯， 大家看不到，所以为了让大家都看到咱们听友的留言呢，我们采取了在文章下面留言的方法， 对， 就是找到鲜偷客栈今天的这篇推送文章，拉到最下面有写留言三个字儿，您点一下写留言。哎，在这边呢，除了思娘和貂蝉能看到以外，我们其他的广大听友朋友们都可以看到您的留言了。 对， 你看这个，我们有听友说喜欢吃炸香椿鱼，哎，那问问这个貂蝉，你知道香椿鱼是什么吗？ 不知道哎，香椿鱼，香椿和鱼吗？ 嗯，哎，香，你刚提到香椿，香椿是不是一种野菜呢？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， 算 野菜， 对，香椿算野菜。然后这个，但是好像现在，我们很多人，比如说像有农村的亲戚啊，都喜欢在家门口种上一棵香椿树，这个采这个新鲜的香椿叶， 嗯， 回来，这个经过一些做法，也是特别好吃的，成了小咸菜儿。 普及知识了， 那可不，从小城里孩子吧？ 不是，你看我都说我挖野菜是怎么能城里长大的呢？ 哦，好吧。然后这个刚才我话题没说完，说到这个荠菜啊，跟大家说一种哈，你看四娘我分享的是荠菜，当然了，我还要分享一些其他的做法，除了可以直接扔到火锅里，可以生着。蘸酱吃以外呢，我还特别喜欢吃荠菜的一种做法，就叫做荠菜勾鸡蛋。 荠菜炒鸡蛋吗？ 不是炒，是叫勾鸡蛋。怎么个勾法？其实也算是炒的一种。 嗯， 把这个荠菜啊，先从热水里面过一遍， 焯一下 、嗯，焯完了之后呢，把它给切碎。切成荠菜末，切碎了之后呢，就入锅少倒一点点油就可以了， 一点点油 到锅翻炒，然后加一点水，这个根据您的口味再加一点盐，或者说可以加一点味精，当然不喜欢吃味精的朋友呢，就加一点点盐就可以了，然后把这个鸡蛋打散之后呢，倒入锅里面。 嗯， 这样的那个鸡蛋，因为蛋液倒入锅里之后呢，它会包裹住荠菜末。然后鸡蛋当然千万不能炒老了，您看着这个鸡蛋在处于那种非常香滑可口，对，很嫩的那种情况下，连着荠菜一起出锅， 哎呦， 特别好吃，荠菜那甜丝丝的味儿，还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，都是融入到一起的。 哎呦，回去试试。 嗯，而且哈，因为我是海边人，所以我喜欢在这道菜里面再加一点料，扇贝丁。 哎呦， 这样呢？ 姑娘会吃啊， 可不，顶级吃货。这样的话，这个荠菜的甜味儿、鸡蛋的香味儿当中就会掺杂上海鲜的这个鲜味儿。 哎呦， 提前把这个扇贝丁入锅，当然一定要是新鲜的扇贝丁哈。 嗯， 入锅稍微翻炒一下，很嫩的，它跟那个干的扇贝丁泡出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。 嗯， 非常的鲜嫩，非常的好吃。所以有条件的这个听友朋友哈，咱们可以就是说，如果能买到新鲜的扇贝的话，当然现在市场海鲜市场也都有很多哈。 没错， 咱们不妨可以试试这种吃法，这是四娘我推荐给大家的 不好吃 家常菜。 四娘啊， 不好吃，证明你做的不好吃，是这个厨师的水平问题。好了，那这一时间我们又该进广告了。进广告之前，我们先来为大家揭晓一位中奖名单，获得咱们小火锅的第一名。林峰，恭喜你！林峰刚才说哈、啊，说上周就去挖了，可是有的野菜不认识，就挖了点荠菜啊、看在你同样喜欢荠菜的份上， 送你一个。 哎，咱们送自主小火锅一份，不用水，这个不用电、啊， 不用电、 不用电，随身携带的小火锅。好啦，那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是特 别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， 让你乐。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，这可、个、怎么办？ 别慌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，让免息不退场，祝您从容购奥迪。电话83790100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40065400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654000068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带着十里春风，满眼桃花，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，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。四月，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。今天是4月11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那像是力量为爱小想顶碎，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，但穿过千年那些日在流行生死相恋，那是什么什么是爱，接近你后就点，喜欢你后就追，腻了以后就飞，但竟然我为你狂，我为你变，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，嘿不点扎春水望断夏花酥壮惨，谁闻酒馋谁知冬来，冷酒前小相思犹在，见不在思念雨里还乱，千年等待再续后爱，梦给力量黄昏归来，岁月璀璨发白，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， 看那片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念，看那片风吹悬念生生死死谁人念，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缘，忽然听上我眷恋日日念念未停歇， 不恨不怪

要我冰冷的雪，年老的我如今要回到飘雪的北方，找一个理想的日子，静静躺在他身旁。回去吧，异乡游子，待到了安详的时候，北方翻过的雪沉默地落着。 来自张艾嘉的戏雪，我们的仙德客栈继续为您放送好音乐，当然了还有非常好玩的互动话题。这个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叫张成瑞，在互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和我们留言，他说我从小特别不爱吃野菜，以前奶奶蒸这个野菜馅的包子我都不吃，我还说就是都是喂兔子的，只有兔子才吃野菜，错了，兔子吃胡萝卜。那前两天听说这个白花菜学名呢叫荠菜，哎，可能每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啊。哎，他说他吃过几次清风包子铺的荠菜馅包子，觉得哎还可以， 哎味道不错。 于是就特意的还百度这个百度查了一下，还真的是哈，所以从此呢就觉得哎呀野菜好像变得高大上了起来。 确实现在野菜都好贵呢，包括这个芥菜也真的不便宜。 荠菜， 荠菜。 你还是播音的呢，播音主持的，到现在这个 荠菜都读不出来。因为我从来不吃这个菜。 你为什么不吃呀？ 不好吃，苦。 就不苦，荠菜是甜的。 不得不说哈，我小时候也一直认为这个野菜呀 都是苦的， 都是喂鸡呀或者是喂兔子呀这样的，我从来我都不吃。 但实际上野菜呀真的是由除了说纯天然无公害无农药以外，它真的是有很多其他的功效。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到了荠菜，节目一开始貂蝉就说了婆婆丁有这个止血和降压的功效，其实荠菜也是的，止血还可以不是止血，这个降血压。然后因为呢荠菜呢它我们来科普一下哈，学名呢又叫做菱角菜、麦地菜，还有护生草，都是一种啊，都是荠菜。那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糖类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C 以及人体所需要的各种氨基酸和矿物质，而且呢荠菜当中所含的这个胡萝卜素几乎和胡萝卜的含量是相等的。所以说它含这个胡萝卜素也是非常高的。所以说多吃野菜真的是对人体有很大的好处。你像刚才这位听友哈，叫张成瑞，也和我们分享了思鸟，我说了荠菜的几种做法，一是可以放到火锅里面直接涮，然后二呢是可以这个蘸着吃，三呢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荠菜勾鸡蛋的方法，那又来了第四种方法了，就是我们听众分享的荠菜包子。是吧，大家都吃过清风包子铺的荠菜包子，其实味道还不错。 不错，我也吃过一次，尝试过一次，就一次。 然后呢口这个采访一下怎么样？ 挺好的呀。 貂蝉是一个事儿特别多的人。 对， 貂蝉是因为他是一个又刁又难缠的人。 我一直以为这个，虽然都说这个野菜的营养价值很高， 对， 我一直都没有去尝试过每一种，包括蕨菜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偶尔是在这个商场里面卖这个小咸菜啊，吃过一次两次的。 蕨菜也是好东西。蕨菜有解毒清热还有安神的作用，知道吗？因为蕨菜它还有一种称呼哈，叫做野蒜，它是有着山菜之王这样的一个美称的。如果说你有这个头晕失眠啊，比如说这个肠炎啊等等的哈，都可以使用蕨菜，对你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。甚至说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降压，蕨菜也是有很大功效在里面的。而且呢蕨菜对这个慢性关节炎还有流感也都有很好的预防作用。 这样。 因为它会含有很多铁元素啊等等的一些微量元素在里面。其实野菜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哈。好的，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送礼，今天哈小火锅免费送。不用电，这个 一杯水 就可以 随时 对随时吃的小火锅哈。那我们就送给这位听友吧，说野菜都是兔子吃的，但是他最终还是改变了这个观点，觉得野菜还蛮好吃的哈，就是张成

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好想问你。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你希望心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不过我在嗨，迪斯科并从来不肯 say goodbye。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，扣工钱 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，方麻过来吧， 闲头客栈开门喽。 OK， 北京时间的17:55，闲头客栈依然陪伴着在路上的您，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， 我是最美的貂蝉。 今天呢，咱们的互动话题哈、是说野菜，那么咱们不知道哪位宝宝喜欢吃野菜，喜欢吃野菜的话呢，不能白喜欢吃啊，咱们得送上个小火锅是吧？你得就着野菜吃啊。你像这个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，这个荠菜，我还蛮喜欢荠菜的一种吃法，就直接扔到火锅里面。所以今天为了咱们配野菜，鲜头客栈直接现场送火锅啦！这个火锅呢是不用电，直接一杯水随身携带，等个十几二十秒钟，这个就沸腾了，就可以立马吃的小火锅，非常的划算哈。因为这小火锅呢，它里面本身就有这个菌类啊、野菜类啊，都很好吃。然后呢，再加上咱们自己挖的野菜丢进去，哎呦，再煮上一包方便面，饿了。 哎呀， 以后这个咱们直播间得留点存货，因为这个做节目饿了的时候，趁着放广告或者放歌的时候，偷偷的吃两口。好了，我们刚才有很多听众和我们互动了这个野菜哈，说还有一种野菜也是比较常见的，叫鱼腥草。 听说过。 哎，鱼腥草呢，它还有一种名叫折耳根，或者是叫节儿根，这都是这一种东西哈。鱼腥草呢，可以直接咱们比如说摊个鸡蛋饼啊， 可以， 然后放到菜里面去炒一炒，当然也是要热水先过一遍哈，也都非常的好吃。但是四娘，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种鱼腥草的吃法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尝试过，您可以尝试一下啦。开春了哈，咱们周六周天的时候不妨去挖点回来做哈。这个做法呢叫做鱼腥草大枣茶。 大枣茶， 对，鱼腥草和大枣一块煮茶。 煮出来的这个口感非常的有会有这个淡淡的大枣的清香在里面，而且呢它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。因为马上要到夏天了嘛，大家就是说可以煮出来之后把这个茶呀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，喝凉茶。你看不用去买王老吉和加多宝了、 哎、 然后可以倒一点点蜂蜜啊，如果小孩子这个喜欢喝甜的就可以，或者说加一点点白砂糖绵白糖在里面都很好的。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鱼腥草大枣鱼腥草大枣茶的做法，就是先准备好鱼腥草以及七八个大枣，那么洗干净之后呢，我们先在这个清水里面浸泡一下，大约浸泡十分钟就可以了。浸泡十分钟之后呢，把这个鱼腥草大枣切记不要换水，带着您浸泡的这个水一块儿入锅。入锅之后呢，盖上锅盖儿，大火先把水给煮开，煮开之后转小火，咕嘟个20分钟。就可以了。咕嘟出来之后呢，您拿这个筛子呀，把这个鱼腥草直接给撇出来。草就可以扔掉了，哎，把大枣留着，大枣可以直接吃的，然后这个天热呢，您就可以把这个茶放到保鲜里面稍微的震一震，冰镇一下。如果说咱们现在春天嘛，还不至于说是要放冰箱哈，可以直接喝这个热乎茶，温热的，非常好喝，有这个淡淡的大枣的清香在里面，而且味道不苦的， 不苦， 对，有这个你看这个是辅助降血压、排脓，还有清热解毒的这些功效，都有了。个人觉得比喝这个王老吉或者是加多宝要好一点。好了，那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鱼腥草哈，这时间我们还是来揭晓我们 最后 送两个火锅吧， 哎、 是吧？今天我们已经送出去两个了，那这样我们再好事成双，我们再送俩，好吧？ 好。 那这样我们送到的这一位听众，我来挑一挑哈，我们送给安娜。因为安娜收到一道菜，收到我的心坎儿里面了。她说槐树花摊鸡蛋饼可香了，一瞬间让我想到了那个画面。馋了，所以送给你一个小火锅。 好，恭喜你， 哎，是恭喜。然后还有一位，我们来送给俩孩妈吧哈。 好， 俩孩妈说野菜真的是个好东西，我们家最近这几年呀，一到春天就开始出去挖野菜，挖荠菜、苦麻还有蒲公英，今年还挖了很多的车前草。